好，欢迎来我他餐呢两位记得。 我是末日。 之前想讲题目，俄罗斯禁咗死亡笔记、犬屋库同埋东京食种三套动画，因为佢太暴力。 仲有其实再早少少啦吓，系喺旧年十二月底，火影忍者、妖精旋律，仲有呢个异种族叫鸡子男，呢三套嘢都俾人禁咗嘅。 异种族叫鸡子男，我可以理解，完全理解，呢度嘢几奇嚟嘅。 官方出嚟禁播嘅理由咧，就系话十几岁嘅年轻人有机会重现作品中嘅暴力或者杀人场面。即系我谂大家第一个吐槽就系、是，咁你点样用死亡笔记去杀人先？即系如果可以嘅话，我谂香港有啲人会死 Q 咗咯，啲早就系咪先？ 应该好多人会死咗， 系好 Q， 应该全世界都有好多人会死 Q 咗。即系 同埋就唔好嗱，唔好讲虚荣乜嘅啦。犬屋库其实睇最爽系边段？就系、是、喺电视机系咁杀嗰啲黑文啊嘛，嗰黑文喺 Twitter 度话佢话乜要屌佢乜，跟住嗰个男角 就你又系做唔到啊嘛。 系啊， 食种都一样啊，你边度嚟幻肢打死人啫？ 我嘅武器 吞器官啊，唔记得个器官叫咩名？ 唔好理啦，通常幻肢我而家呢个嘢。 但是他讲的应该是指意外，即是人类做不到意外的动作，因为譬如死亡笔记有场是弓箭式这样去射去尝试射杀他们的嘛。这些不有机会现实做到，尤其是这个是俄罗斯来的这套。 等先，荷里如果以咁嘅标准嚟讲，荷里活基本上起码一半以上嘅片都应该咁啦。边套片唔系啊？ 其实俄罗斯就唔系好兴荷里活嘅片㗎。我觉得佢主要系因为佢对象群系十几岁嘅细路，相对就其实最终都系嗰啲所谓嘅儿童保护啊、心扉咧，第十八禁相关嘅嘢。 我想问一下，俄罗斯有冇禁 TikTok 噶？ 俄罗斯好似冇禁 TikTok。 唔系，意大利有条有靓妹话玩窒息挑战啊嘛，佢死咗啊嘛，又睇 TikTok 啊嘛。 我靠，呢啲真系达尔文奖嚟啊！先讲下达尔文奖系唔会颁俾唔够十八岁嘅人嘅，即系未成年嘅人。呢三套其实就是因为佢哋三套都唔系一套十八禁嘅作品，即系你系细路仔入得， 甚至十五禁都唔系。 系啦，咁但系佢哋嘅有翻一定嘅暴力程度，咁佢觉得有问题。咁老老实实，呢三套嘢系咪适合一个十二三岁嘅细路，系咪适合睇呢三套嘢咧？我会有少少保留嘅，老老实实，尤其是死亡笔记。不过呢个就关道德问题事。 我嘅讲法就是，其实绝大部分少年针嘅漫画嘅暴力场面，其实都唔适宜小学生，都唔适宜小学生或以下人士睇嘅。 呢、这个就关针本身嘅奇怪定位事，因为佢其实定位系中学生以上嘅人睇嘅，但系好多小学生走去睇。咁但系你又唔会话喂，我唔会俾小学生睇㗎喎，你小学生返去睇你嘎啦嘎啦嗰啲嘢唔会咁叫㗎嘛。咁佢睇你当然係落于有人睇。 好简单，而家集英社喺呢次武肺事件里面搵咗最大受益者就咩啫，就是、小学生㗎嘛。佢唔出得街玩，只要睇漫画。咁睇漫画睇咩呀？之前睇鬼灭，而家睇咒术回咒术。 都系即系，所以一个小学生如果要睇嘅，基本上佢哋尤其是小学高年班啦，低年班仲好少少，已经会脱离嗰啲儿童漫画啊嗰类，即系嗰啲唔好意思，我噏唔出名啊，啲咩激斗战车嗰啲十几年前嗰啲，系佢唔会再睇呢啲啊嘛，佢会想睇啲嘢，但系呢啲系因为佢哋想睇啲成熟少少嘅嘢，咁佢哋所有成熟少少咪中学生嘅睇嘅嘢， 或者我用女性向讲法就系、是。小学生你仲会睇光美，但系一到中学生嘅话， 唔止啦，小学生高年级都未必都用睇啦，已经。 即系高年级就已经开始唔睇光美，佢睇咩？唔系嗰啲咩Idol Seven 啦，即系或者系咩催眠室马蜂嗰啲嘢，睇偶像大师啦，睇 Love Live 啦，嗰啲，即系一去到呢个做高年级去，你就睇嗰批噶啦，已经去到。 补充下，啱啱阿杰特讲嘅系指以偶像类作品啦， 偶像类系啊， 即系唔系话佢哋大个就会睇 Love Live， 系讲紧如果都系偶像系的话， 一跳上去嘅话咧，你一跳咧直接跳 Love Live 嗰个级数噶啦。你中学生小学生其实嗰个差距系几大，但系好多小学生系直情唔理个杂志嗰定位，直接一跳中学。即系讲就先针咪咯， 因为杂志定位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嘅嘢嚟嘅啫嘛，唔系有啲咩嘢咁，所以先有分级制。香港都有啊，其实理论上电影，尤其是电影最清楚啦，一级、二级、三级，虽然一级电影就好少嘅，佢做嘅办法就唔系分级，而系直接禁播，就系咁样啫嘛。 因为好矛盾嘅，其实日本嘅少年杂志其实嗰个定位咧，同佢嗰个杂志名系唔同就嗱，一般嚟讲，如果小学生或者以下咧，就系讲啲乜个以前小学五年生嘅乜啦， 小学一年生、二年生嗰啲啦，即系呢、這个小学股嗰扎 女性向就是卡罗斯啊嗰批啦，少年针啊嗰批系其实俾中学生睇嘅， 有名你叫啦少年啊嘛， 啲 young 针啊青年嗰批咧入俾大学生以上嘅， 嗰、那个 young 系指青年人啦，即系一般系指呢个二十岁附近嘅。 系啦，大学生咯，高中生基本上都系仲未去到睇呢个程度嘅。 高中生你最后嗰一年咪已经系十九岁噶啦嘛，咁都差唔多去到呢个程度噶啦。 基本上都仲喺少年针，即系我由少年针嗰个范围咧，其实即系咁讲少年指咧，佢个范围其实系颇大嘅。 咁毕竟系主流啊嘛。 嗱，佢杂志嘅官方定位就系、是、就是、中学生，但系其实一般嚟讲系杀到小三去到大四啊，即系成成咩大学毕业啦，即系做嘢。 大把大人都仲继续睇嘅，咁因为佢成本嘢好多好多作品噶嘛，有啲作品可能比较低年向少少嘅，即系比较直观啲嘅，即系小学生最中意打斗嘅，其实呢、這个好呢、這个好认真话你听，佢哋唔系有啲咩嘢，而系嗰啲比较刺激啊， 官能刺激啊嘛， 呢、這个系关儿童心理学事嘅，因为细路仔尤其是讲紧系十岁八岁嗰啲咧，佢个人格个建构仲未完全完成咧，佢对个好复杂嘅故事理解咧，佢理解到即系十岁八岁嘅话系理解到嘅，但系佢哋唔会好想去理解佢哋，即系因为太复杂啦。咁佢哋会想要啲直观少少嘅嘢，即係呢譬如睇佢哋睇巨人基本上就睇佢打嘅啫，你唔会讲后面有啲咩政治啊嗰啲啲意识形态啊，你外面嗰啲世界如何那样，呢啲嘢佢哋係唔会管嘅，会享受一啲比较刺激战斗啊嗰类嘢。咁日本呢方面呢个管制其实係非常非常之轻。 基本上冇管制咁制喺度。 所以变成日本唔太管嘅暴力去到外国就变成一个不得不管嘅暴力了。而只不过今次个事件比较奇特少少，就是佢唔係用分类呢个方法，因为一般都係讲分类嘅。咁佢就直接用禁播呢个方法。因为个讲紧就係、是、喂死亡笔记本来就应该系一本青年漫嚟㗎。老实讲佢以佢个取材，以佢个意识形态，以佢个表现方式，你一定系一个成咗年嘅人你先会思考，最简单最简单嘅问题就係、是。咁第一，你个你咁样以暴易用咁样杀人，到底符唔符合道德？你应唔应咁做呢啲嘢？其实佢入边唔系佢唔系好详细咁嘢提到，但系你一定会，如果你唔系唔识去思考呢啲问题，你好容易会俾佢点讲啊？唔系纯粹话教坏细路咁简单，系佢你一定要有翻你自己，即系你可能佢取态你系赞成 Killer 又好，你系反对 Killer 都好，都冇问题嘅。问题就系你要识得去做呢个咁嘅判别啊。 嗯， 咁就一定要系成咗年之后。 即系佢嘅取态系本身 啲黑暗系嘅，都系咁嘅。 系啦，黑暗系或者咁就系泽英石，其实喺应该我少年志本身喺题材上面咧，尤其是泽英石。佢相对于其他嗰两本嚟讲咧，佢比佢题材嗰个阔度系大好多嘅，甚至去到一个程度就咩咧？总之你个题目够爆，你能够吸引到最多观众睇咧，其实佢系比任软任嚟嘅，当然唔系色情嗰啲啦，但系暴力今日有关就系、是。好多之前都讲过啦，好多人都觉得个鬼面咁暴力，点解啲僆仔会咁中意睇噶？血淋淋杀到飞起， 就系、是、因为暴力。啱啱讲咗，就系、是、因为暴力，佢哋先中意睇，就系、是、因为冚。而家越来越少见啊！你一刀斩落去，会有血肉横飞咁喷出嚟。即系诶，头先讲啊，顺便一提啊，啱啱啊，《犬屋骷髅东京食种》，如果我冇记错的话，应该都系青年字嚟。 因为系其实青年字嚟嘅。 即系其实就理论上就唔应该系一字头嘅人睇嘅，应该系二字头嘅先开始啱睇嘅。 《犬屋骷髅》就真系青年字嚟嘅，事实上睇嘅真系似系青年字。我《犬屋骷髅》系其实应该。 犬屋骷髅直情唔系青年咁简单，《犬屋骷髅》佢系青年字上边连载，但系一个成年人甚至系上班族嘅人先得先。 先识会有先睇到共鸣嘅，其实系。 系啊，所以佢嘅识证对象啦，唔好话。唔好话几多岁以上可以睇，即系识佢嘅识证对象，其实一个三十几岁、三十仲要系几岁嘅人先啱睇嘅，因为佢你一有翻咁上下历练，你睇佢先会 有共鸣， 即系你先会理解同埋共鸣到入边相关嘅嘢。咁啊，东京食咗就细啲嘅，廿都系佢又真系青年漫。 但东京食咗嘅情况就系咩？又系啦，佢定位系青年字，连载都系青年字，但系好多少年人睇，我所知道。 呢、这个因为佢冇限制啊，所以佢冇个明确嘅分级限制。因为佢虽然叫青年字，青年字唔系十八禁噶嘛，即系一个细路都一样买到青年字噶嘛。即系甚至系上班族漫画，即系虽然啦，上班族漫画个点讲啊，暴力色情其实会下降啲啊。犬屋敷系好少数嘅例外嚟嘅，佢系冇一个限制嘅，纯粹系暴力所产生出嚟嘅儿童不宜咧，通常都唔会话唔俾细路睇嘅。虽然佢话不适宜，但系。咁佢睇咗你都亦都唔会法律上或者系系统上都唔会喐佢。 因为佢唔系话好似十八禁漫画咁样，你嘅黄圈咁呢个限制咗某个年纪买嘛。 理论上啊，法律上日本系冇嘅，但系通常佢哋职员啊嗰类都会自动自觉就系唔会卖俾佢哋楼下嘅。咁啊，香港明确啲啦，香港讲到明，如果你俾佢周到，你真系卖俾唔够称嘅。 咁啊，即系嗰啲所谓嘅二级书，香港嘅书啊，先讲再提一次，香港嘅书咧，只有一级书同二级书嘅啫，二级书就已经系十八禁嘅啦，冇所谓嘅，即系三级书系讲紧禁止出版嘅，所以我哋买到嘅所谓嘅要封胶套嗰啲系叫二级书啊。香港你卖二级书俾细路嘅话，其实系如果俾周到嘅话其实系会拉钩，即法律上系唔容许嘅。咁啊，当然啦，香港嗰个就相对比较点讲，嗰个限制比较大啦吓。但系日本咧系第一，佢就冇一个明确嘅法律要求嘅，呢、这个就变成就系、是、店员以自由心证啦。咁间店家或者系店员懒唔想睇，或者系喂睇你个会咁高咁大，都应该十几，应该够十八岁啦喎。即系有，你知道有时而家啲细路咧，十二岁就法律好 Q 嘅。 我当年就因为啦， 十二岁一百六十几 cm 好卵恐怖啊，大佬！我乜十二岁喎？你十二岁一百六十几 cm， 跟住你话听你成咗年，我好难周你噶、啊。我点知你系唔你？即系我好难分到你到底系发育得早就已经系咩，定系其实你天生生得矮嘅成年人咧、我分唔到噶嘛，即系好容易分唔到啊。咁啊，所以佢哋相对就比较容易俾佢哋接触到。 本身你漫画佢梗系希望买最多人睇噶啦。 咁呢个都系啦。 对出版社嚟讲就系、是，我只要能够吸咗最多人睇，我其实唔系好介，我系唔多会介意会唔会教细路嘅。你法律又唔系禁止。尤其是集英社，尤其是呢样嘢就集英社，其实我头先都讲啦，集英社其实喺方面咧，其实系有过火嘅情况系。比小男士更严重嘅，基本上佢系踩界专家嚟嘅，八十年代就系啦，八十年代其实好多漫画你发都系好踩界嘅去到。 我觉得呢方面就变成由呢个法律上，尤其是日本啦， 佢哋走法律咯， 法律上嘅允许与唔允许，变成系个出版社就唔多自律噶啦。通常系作者有部分嘅作者系会有一种自己会觉得，哇，我唔可以教坏细路，因为我睇嘅其实系有小学生喺度睇紧。咁有部分系会咁样嘅，譬如话就三不时会有嗰啲咩要求取消呢个叮当入边正义冲凉嗰镜头咧，好似就系上年年底嘅事嚟嘅。 平均几年一次，几年一次有女权捻走去以牙王啊嘛。 系啊， 连经文嚟噶嘛。 所以我哋冇提到啦吓，咁呢度既然提开，顺便提一提，即系呢啲系不时都会有跟住，但系其实当年啊藤子仲在沙嗰时系接受个访问，佢其实系话佢系知道自己嘅作品系会有细路睇嘅，同埋佢亦都知道佢亦有一定嘅责任系唔可以教坏细路嘅，但系而家好兴讲一样叫做时空背景不同之术。而家就系讲紧，因为其实嗰个年代，即系讲紧叮当连载嘅年代，系讲紧八十年代嗰、那个年代咧，其实社会相对比较开放，亦都唔会有咁多对细路嘅所谓嘅保护。 呢个咧，其实咧，好多人即系而家有时喺 YouTube 嚟搵翻所谓叫做怀旧片咧，哇，乜八十年代咁样噶？啲电视深夜电视节目咧，露点露乜露物？佢咩睇？最简单例子就咧，乱码。 乱码咪系咯，你睇下女乱码，佢露点系完全系冇咩特别嘅，即系完全系唔咸嘅。即系我系第一次见到有啲露得咁唔咸嘅作品，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就系乱码。 高桥美子咪好嘢咯，佢话俾你知就咩？咁男人嘅露点，点解女人唔可以露点啫？咁样啫嘛，男人露点唔咸，女人露点咪唔咸咯。佢嗰 尤其是因为主要做呢个动作嘅都系女乱码啦，即使其实本嚟个中间一个男人嚟嘅男人赤身露膊，其实好普通嘅事。同亦都仲要讲翻，就系有少少拉楞嘅，就系讲紧七十年代咧女权解放运动啊，其实都讲紧做乜女人要大巴，即系佢哋会讲啲咁嘅嘢。所以嗰个年代相对于嚟讲咧，对露点啊嗰类嘢咧，个限制比较细，而到而家近代咧，反而其实系调翻转，会开始保守翻起嚟，以保护儿童之名，就即系连带连啲成人睇嘅嘢，佢哋都要限制咁啊。不过呢个就唔系我哋今次要讲嘅嘢啦。 呢所谓叫做日本萝莉咸丰年史，就有机会再讲啦。今日嗰部咧，反而喺动画方面咧，喺处理上面咧，会比较克制嘅。动画始终你只系上电视，动画电视台会炸人嘅。 都系讲紧管制嘅分别，因为漫画咧，其实严格嚟讲系业界自律嘅，冇啲咩所谓嘅管制机构啊。但系电视嘅话，我唔记得个叫咩委员会啊，嗰啲系半官方嘅嗰啲，唔系院轮，即系类似院轮嗰种啊，院轮啊，影轮嗰类，系咪影轮啊？影轮好似管电影噶，我记得。 影轮管电影 啊，即系嗰类型咁嘅机构，系真系有个咁样嘅半官方自律机构，一个所谓嘅半官方系指主事嘅理论上系业界人士，但系。实际上咧就系入边有扎退咗休嘅政府官员 喺度嘅，所以其实系半官方，因为政府想咁样做，但系政府又唔想官方插晒落去做，咁啊 好日本政府日本嘅人做法咯，最好就咩？嗱，你民间搞掂啦，无谓立法搞到大家即系叫玩转个 party 啦，你自己自律咗。 系啦，即系类似咁嘅情况，所以佢哋系真系会比较遵守呢啲嘢，而且如果佢真系唔觉意，即系譬如露一点或者系类似乜嘢。咁佢其实系会俾嗰啲影轮之类嘅嘢会罚，真系罚佢嚟嘅，系真系会有罚则嘅。当然呢啲系自业界自律嚟嘅啫，讲紧。咁咁嘅情况之下就会所以佢哋退到动画咧，通常都会比较点讲啊，比较收敛啲啊，对色情又好，暴力都好。咁啊，但系暴力相对嚟讲咧，管得冇咁严啊。 暴力系一个几微妙嘅，因为暴力其实所谓嘅血腥同埋唔血腥嗰个暴力情一个界线咧，你要做一个比较明确嗰个标准咧，系有啲难度嘅。呢样嘢真嘅。 嗱，因为露点就好简单嘅啫嘛。 总之三边不露， 见到你乳头咁啊叫露点咯，露咗半边胸部，但系都仲系个点就有搵。啲嘢遮得住佢嘅，咁就勉强唔算啦。咁下边咁啊，三点落石佢嗰点啫嘛，个点到底有你见唔见到？咁啊，已经差好远噶啦嘛。 跟住唔可以埋埋牙齿卡嘢，总之谂办法遮咗佢。即系有一样嘢就佢好明确。 咁啊，相对个标准比较。 但问题暴力就难啦， 暴力就通常你要去到汤土啊嗰类， 猎奇 即系所谓严重的暴力，佢先会去管噶嘛。普通喷 边种形状我所记得有日本有时咧都几微妙嘅，嗱，嗰间就系最经典啦 ，Ice Book 事件啦。Icebook 其实Icebook 最后咩汤同塞个头入去。喂大佬啊。 呢啲系猎奇嚟㗎啦，完全系猎奇嚟㗎啦。 猎奇就算系电就算佢系佢只不过系用一个即系佢哋用啲特别镜头避开咗画面，但个意识上面佢就话俾你知系咁做㗎嘛。当年唔系点解当年你即刻停播即系12年前。 搵咩有少少唔同咁当年 Icebook 呢即系其实嗰个画面上呢系可以接受嘅，因为其实你。 佢避咗嘛。 主要系讲紧当时咁啱有个知咩事件我突然间唔记得个件事。 你唔知有靓妹杀咗老豆杀咗个女咁，住喺度啦。 啲又系咁啱，又系汤岛人嘅社会事件，咁佢自缩嘅啫。 13年前啊， 紧急自缩嘅啫，就唔系完全系话佢套嘢本身就唔起波嘅。咁会有直种出的时候，你就见到可以三分二个黑画面噶。出街嗰阵时候，即系我谂紧，喂，你想卖波位都唔使咁样啊。 跟住另一个就系火星小强啦，火星小强黑球咪咁样咯。 叫做 Jojo 啊，阿成泰龙未有获食烟嘅。我记得 TV 版系黑咗画面噶， 系啊系黑咗画面啊。 电视动画系限制比较大啲嘅，其实都讲噶啦。喂，电视动画系咪冇大人睇嘅啫？你系咪冇一个大人睇嘅版本咯？即系咪大人一定买 Blu-ray 先？大人一定买得起 Blu-ray 嘅？ 不过 Jojo 就有啲微，又系咁咯。佢系少年志，又但好多细路仔睇，佢嗰个读者范围太大啦。Jojo 就 系讲紧当年嘅少年，而家变咗大人啊嘛，大佬。当年我睇嗰阵时候，我系十几岁识靓仔嚟噶。问题就系而家唔系啊嘛，屌喇声！ 咁而家都做咗十几岁咧，有戏租做，呢嘢真嘅。佢嗰即系佢嗰应咁讲就系，佢呢条作品因为经得起时间考验啊。佢嗰个读者范围系可以由十几岁到40几岁，呢样系问题嘅。 咁啊，要讲下啦。其实咧，好多人都会有个疑惑嘅。既然系咁啊，点解呢个暴力佢哋会放到咁宽？咁相对嚟讲咧，色情其实咧佢哋就好通常都管到咁严。即系呢个唔系日本限定嘅，系全世界都有咁嘅现象嘅。即系我哋有成日讲事咁讲啦，细路仔打机打咩啊 ？Call of Duty。打人打机打咩啊？打啲 Splatoon 咯，系反而系打啲儿童向嘅嘢。 呢个笑话以前喺啲打 game 谷讲过啦。细路仔打咩啊 ？Call of Duty 打咩啊 ？Splatoon 就系会讲紧呢类咁嘅情况。咁啊，当然系因为有少少反璞归真嘅情况啦。但系啱啱提到啦，点解我哋会对呢个暴力通常嚟讲，个相对容忍程度会比较高，但系色情嘅容忍程度比较低咧？咁呢个就有个好得意嘅实验，我讲一讲啦。个实验就系咁嘅。 首先我搵咗阵成年人嚟，平时唔打开机嘅，就要佢哋每日打半个钟头机，持续2个月嘅时间。咁一早咧就玩呢个 GTA 5，一早咧就系玩模拟市民3，一早作为对照组咧就冇玩游戏嘅。咁个实验结果就证明咧，玩 GTA 5嘅人咧喺侵略性、同理心、人际互动能力、社会性别歧视、心理健康方面咧，都同呢个玩模拟市民或者系玩冇玩游戏嘅对照组系冇咩太大分别嘅。 连另一个实验咧。搵两班人，咁啊分咗两班人就打普通游戏，好似系 shift 费嘅 ，shift 费就虽然系打交，但系唔可以叫暴力啦，系咪先？就一个咧就搵普通正常嘅男性角色，你知 shift 费入边咧，阿春丽啊佢哋咧有啲系好点讲啊，好性感噶嘛嘅衫啊，一部分咧就俾佢打好性感嗰种女性角色，咁然后叫佢哋打一段时间啦，好短时间嘅啫。 打完之后俾一集笑话俾你揀，边啲好笑边啲唔好笑。咁入面参集咗一部分呢，其实係我哋一般会认为算係性骚扰嘅程度嘅所谓黄色笑话。咁然后呢就发现呢，就係用普通男性角色嘅组嘅玩家呢揀出嚟嘅笑话，相对于揀呢个性感女性嘅角色嘅笑话呢，就係、是、后者呢就会比较多一啲，会选择一个性骚扰笑话比较多嘅情况。即是话呢，即是一个好粗浅嘅实验，我先讲呢个实验好粗浅㗎，因为第一就係佢好短时间，第二佢嘅人数好似得几十人嘅啫，唔算太多嘅。 其他人根本唔，其他人根本唔可以算标准。 咁就係话呢，会唔会因此而有啲咩性冲动啊，真话你係先唔讲呢啲嘢。但佢的确係喺性方面，你睇住一个性感嘅女睇得耐，佢係会有少少去影响你对两性嘅睇法。所以呢，相对嚟讲呢个实验个结果呢，就係支持咗我哋认为相对于暴力色情，佢哋会系比较影响到一个玩家嘅諗法。咁所以佢哋呢个实验嘅结果就咁样讲嘅。咁佢亦都每个人都话赞成禁止色情嘅，但系都算系一个小小实验啦。重申一次，呢个实验其实系一个正式嘅实验嚟嘅，但系佢未算系一个做得好点。 取样唔够咯，好简单就系取样唔够。 唔系讲紧取样唔够，系讲紧呢个唔算系一个好正式，可以话论断就已经从此论断，因为中间仲有好多变数。咁到底一个性感的角色会影响咁啊？咁到底一个结结实实埋牙做一个色情，会唔会又有分别呢？即系呢类嘢，即系佢有好多嘢都仲系未一个好初步嘅设，系初步，应该用呢个，佢唔系唔严谨，佢系太初步，所以咧就唔可以因此而直接跳到两个结论度，因为可能仲有好多变数存在。但系都系解释咗点解一般嚟讲对暴力嘅容忍度会比较高嘅。咁但系暴力度容忍度比较高就唔代表佢完全唔需要管嘅，只不过我个人意见就系、是、喂。咁你細路仔唔適合睇，或者你唔好叫細路啦，你青少年最唔適合睇，咁係咪咁因此就要剝奪我哋成年人嘅觀看嘅情況先？喂，咁我而家三十幾歲，大佬，咁係咪我而家三十幾歲都唔啱睇《死亡筆記》先？唔係㗎嘛，咁你禁播嘅話，咁我咪完全冇得睇咯。先講佢哋禁播嘅係應該係動畫版嚟㗎。咁我睇我有乜問題咧？即係我唔會因為咁而影響佢個我做任何嘢。咁试过啦，啱啱其实第一个实验入边已经讲过你听啦。其实你做睇一啲暴力嘅嘢咧，系唔会影响你暴力，因为我哋网上成日有个 get 噶啦吓，游戏系并唔会令人暴力嘅，叻机先会。即系呢个笑话，我觉得我哋喺好似喺嗰啲奥塔嗰边都讲过，方面都讲过啦。即系叻机先会令人暴力嘅啫嘛，大家都知噶啦。举个例子就系、是、我细佬咧打呢类咁嘅叫 lobby game 啦，成扎人喺度打枪又好，跟藤又好，咁啊网上对战。佢最燥嗰阵时咧，通常就系啲队友啲猪队友四围行啦，个叻机断线啦，通常呢啲时候先我先 sell 听个粗口横飞嘅。就咁简单嘅啫，即系你真系打机系唔会真系会系点讲？第一个实验其实可以话你听，实验证明暴力游戏系唔会令人暴力嘅。 呢几次会 色情游戏会唔会咧？就唔肯定了。 第一部动画其实会暴力咧，其实呢样嘢我觉得我觉得有信觉得暴力动画会唔会令人家呕心咧？我觉得呢样嘢系可以讲下嘅。 咁可能会嘅， 因为讲真，其实有时咧，某啲场同我觉得咧，去血腥到一个程度就系咩？喂，真系有啲唔好，睇到唔好舒服、 啊。我你话调翻转嗰种啊？ 即系嗰种睇到就咩？嗰阵就系火星小强嗰啲，其实如果话出嚟嘅话，其实咧睇落去咧系会有讲呕心嘅。即系喺画面上唔系会觉得暴力，又话系想做，而系觉得喂大佬好难顶喎、啊，大佬即系核突啊！简单两个字核突。呢样嘢我其实喺日本动画嚟讲咧，佢有少少就咩，或者试过冲凉就咩，一路踩紧呢条线啊，就系点样去一路或者咩唔俾电视台禁嘅情况之下，一路将我推咗个核突极限，我用核突极限。 我觉得个情况咧就我个人咧，先唔讲佢哋画面如何咯，即系我睇到一套作品嘅时候，如果我明显地感受到啲类似性歌啊嗰类嘢咧，我系会觉得好唔爽啊！即系嗰种感觉上就系佢我好似受到抑制、受到限制咁嘅情况，即系我会好容易会因此而出戏。咁就喺呢套作品欣赏嗰种大前提嚟讲咧。就其实系会对个作品有所折扣，就唔纯粹系指个画面上少咗啲嘢，会令我连我作品唔完整。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咩？有两种情况啦，有一系要禁一，你啲成骨真系好黑人憎，你真系确实唔好画啦你。你又要踩界，又要有人买 BD， 跟住加堆圣光，呢个系一个好，即系个咩视觉污染。另一种就系咩？冇必要性嘅暴同色情。 又系嗰个，即系讲啲外噱头，为咗做宣传。就我觉得成日少年漫画好多好多好多暴力场面，其实冇必要嘅。 嗯，我睇啦，又因为同样用翻动画嚟做标准啦。其实有啲场景咧，我成日会提嘅，因为尤其是啲一百一关到血腥暴力嗰类嘢咧，我就会将佢分析。到底呢个暴力场面、呢个血腥场面系咪必要嘅？首先好多时都系必要嘅，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唔系必须要用呢种方法呈现？咁好多时都系唔系必要，唔系必须用呢个方法呈现嘅。即系又有啲人对呢、这个暴力啊、血腥嗰类系其实真系唔中意啊嘛，即系唔系个大唔大个人嘅问题，系真系唔中意。咁我就会同嗰啲人讲嗱，这个血腥咧其实系必须要产生嘅，因为佢会佢咁样先可以表现到个角色残酷性，譬如系咁啦。咁又或者系呢个场景其实系唔系必要嘅，因为其实佢已经可以表现到个角色嘅情况㗎啦，其实冇必要再画多一笔嘅。咁呢个好明显就系想埋弄血腥嘅。咁呢两种情况。 但动画情况其实我嘅凑者情况比较多。嗱，有啲唔算㗎，即系你话有啲可以理解嘅，即系你话进击巨人咁样头嗰几日啲暴嗰啲血腥场面呢， 即系成个人咁样咬落去断肢，因为你 我引你肉搭嘛， 因为表演巨人对人嘅惊咁残暴，因为人对食人呢个动作其实一个好深本能上嘅恐惧嚟嘅，有个 佢做呢样效果可以理解嘅，呢样嘢我接受啦。但有啲其实系几莫名其妙色情嘅暴力呢，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呢嗱一样真嘅，呢样就真系好又好难去界定，即系叫做 合理性嘅暴力或者色情。我冇话冇话，连我哋即系好自由心证咁一样嘢，所以合理性识合理咩叫合理暴力啊？大佬 呢类嘢其实大巴可以攞嚟教下嘅，只因为对个剧情推进，因为大部分就算系我哋会认为，通常会认为佢系个为咗暴力而暴力，即系为咗卖弄血腥而做嘅。其实作者可能都会同你讲啊，唔系啊，其实呢度系点点点点 拗，所以咪呢样嘢好难搞。所以啲政府咪咯，喂啲动画场面，你动画公司话喂依合理，但我话唔合理，咪我话唔使。讲一刀切，全部唔咗出。政府呢个政府做法嚟噶嘛？ 呢方面我就相对系比较赞成分级嘅。分级就唔纯粹系为咗保护呢个细路免受污染呢啲咁难听个粗口嘅嘢，即讲笑啫。咁啊，实际上仲系保障翻呢个已经过啲系适合睇呢啲嘢或者想睇呢啲嘢嘅人，亦都有翻个观看权。 但日本呢只又系冇啊嘛。 因为你一刀切嘅话，咁就变成喂大佬，我色情漫，我难听讲句，我阅漫无数呢啲，我职业嚟嘅。咁你而家同我睇，我睇套叫低子啊，你同我咁样打光咁发，喂，对我嚟讲系有所折损喎，咁要赔翻俾我先，即系咁简单啫噃。 呢个日本情况嚟讲，其实系几冇网管，日本动画其实真系属于近乎冇网管嘅，即系喺呢个叫做好暧昧界线，佢都唔，因为日本人做法就咩，尽可能就系大家自律啦，冇要我讲出口，嗰种好大嘅台底下做嘢做嘅心态咧，所以见到电视日本电视咩，成日出现咗啲哇扑街濑嘢啦，嗰种情况啫嘛，因为大家谂住即系播自由心证，大家认为冇事冇事咁踩下，跟住一踩过哦扑街啦，跟住因为先系社会大问题，跟住又俾成班报纸啊、传媒啦喺度围攻啦。 咁我觉得呢啲有少少就系呢个分级唔清楚，同埋佢净系纯粹呢个社会目前嚟讲，只能用呢个分级，即系最精嘅。分级已经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因为更加衰的方法就是第一，我真的啱啱咁样自由心证，你细路即是我用各位，即系清楚啦，呢个唔系我年代嚟噶，曾几何时香港咧系冇三级电影冇三级制，你细路仔小学生都好啦，你系可以入去睇咸片嘅，只要你够胆就得噶啦，即系你甚至唔使声称自己18岁嘅，你够胆买飞就得噶啦，即系呢个系好多，即系 喺80年代开始有三制嘛。 吓、啊，好似70年代嗰时候，我听翻啲上一辈啲歌。 80年代，我印象中80年代先开始有三级制嘅，嗰时先有所谓三级乜嘅80年代嘅。 我讲嘅系所谓嘅70后啦吓、啊，即系而家应该系40零岁嗰支啊。 即系我啲咯，我靓仔年代咪冇咯，好靓仔年代。 佢细个嗰阵时系可以几，即可以你够胆，你够吉屎可以入去睇咸片嘅，嗰阵时电影院仲会有咸片啦，真真正正嘅咸片啦。 唔系我靓仔，我小学生时睇《小丑都市》啊。 但系呢啲而家已经冇咗啦，无论你够唔够清都冇得睇啦，即系唔系讲紧唔开啊，系讲紧就算电影院开佢都唔会，因为票房问题已经唔会入呢啲咁嘅片嘅，因为入睇嘅人好少。佢个分类系的确系会有助保障细路，亦都保障翻大人嘅观看权。咁、但系问题就系呢种系分级啦，其实仲系有得改进余地嘅，即系譬如好简单，点解话暴力或者色情就一定唔啱细路睇先？ 呢个系问题啊嘛。 即系其实咧，如果你又有效地做一个指引，我话佢听，我点解呢度个巨人点解要咁样食咗佢？即系会有个人去解说翻俾个细路听，即系佢哋一个成年嘅智慧啊，俾翻个细路。 但呢个难，依 佢哋提咗呢接触呢类社会嘅色情暴力，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嚟噶。 但呢个系几大问题嘅，呢、这个系要做到。 但系呢个就好难做到嘅问题就系，因为 点做啫？唔系一个讲嘅容易啊。 吓，讲嘅容易啦。其实咧，我哋香港系存在呢咁嘅嘢噶。你记唔记得有样叫做 PG 家长指引噶？即系问题就系家长指引，你有几可睇家长指引嗰阵时，你唔好话佢有冇指引你啦。你个家长系咪冻喺你隔篱啊？你自己谂翻你细个睇家长指引的时候，或者系可能有嗰阵时你可能阿杰特你大个少少啦，可能嗰阵时你已经系成年啦。你几何有几何会见到你睇家长指引嗰阵时，你喺个细路隔篱啊，或者系大人喺你隔篱啊，有几何见过？ 喺以香港情况就系有家长喺隔篱已经好神奇噶啦。 系咪系咯？电视一个电子奶嘴嚟噶嘛？即系我细个嗰个年代，电视一个电子奶嘴嚟噶嘛？你想个细路收声，俾电视佢睇咯，佢咪收声咯？即系而家 中咧就系而家你睇 YouTube 啫嘛？你讲真就系有家长指引 YouTube 咪有儿童限制嘅、 啊， 有几人会理佢啊？ 即系好似可以开嘅， 冇。 但系呢个相对限制同指引，其实指引系比限制仲加好嘅问题就系、是、指引通常都冇办法做得到。呢、这个就呢、这个就系呢个关于社会成本嘅问题。点解呢？因为讲紧其实所谓嘅适当的指引呢系可以唔使你差家长亲自去讲嘅。即系譬如你 AI 叫做呢部分应该要点样去指引一个细路，其实一个有个比较普遍性嘅原则噶嘛。咁你可以同佢讲即系譬如佢 detect 到呢个睇嘅系细路，即系好容易啫呢啲嘢。咁跟住就话我想讲下听，佢会同你讲呢度咧，其实点解佢会有个咁嘅场景发生咧？即系代替咗个家长做嘅嘢，由呢个电脑去 AI 去取代呢样嘢，咁相对就比较可行啦。即系我而家纯粹睇一个 go up 嘅方法出嚟，呢个系时间问题，即系以前即系讲紧远古年代百几年前。冇话咩分级咩，系乜撚都冇㗎嘛，有你自生自灭噶嘛，所有嘢都系，知道唔使百五百里嘅，你知道我哋啱啱讲八十年代打前嘅香港都系咁样噶啦，有你自生自灭噶嘛，咁你慢慢可以改变到呢样嘢，呢个就系、是，但系就我谂，即系俄罗斯呢单嘢，我觉得最哗然嘅地方就系佢走翻个回头路啦，一刀切就系唔俾播， 干手净 嘅，咁我觉得有啲系冇错，干手净又简单，即系话。好俄罗斯 feel 咯， 入去好官僚最中意咁样做，唔使烦啊嘛。不过冇话啦，即系最后讲下就系、是，对于呢类所谓限制又冇钱分，而肯定集英社呢类咁嘅出版社一定鬼晒咁出电视台股价晒咁嘈嘅嘢，日本人唔肯做嘅。但系你话好似我应该下个礼拜新闻我要讲噶啦，cosplay 收费收费化呢嘢咧，因为有钱收嘛。即系讲就系有可能抽税嘅嘢，日本政府会做得快咯，就系噶啦呢样嘢就 呢、这个都啊呢、这个我会做定功课，到时我应该会再解释啊，就系分开就另一回事啊。 可能会读一 part 讲，亦都可能会摆新闻度讲嘅，因为其实同之前 EVA 二创限制嗰度其实有啲关联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就下个礼拜新闻再讲下呢单，其实都几好讲嘅嘢嘅。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